6.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然。 对，我终于成型了，但是田哥却出乎意料的没有感到轻松。在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天哥感觉脑海中充满了问题。雷一鸣这样一个背景复杂的人信奉法家，这已经很荒诞了，现在居然还要主持正义，真是化天下之大忌了。又或者是真有这样的富了后思想变纯洁的社会边缘人，又或者说雷一鸣已经彻底蜕变成了商人，他的目的仍旧是那颗非洲之星吗？不管如何，那都是他的一面之词，能有多少可信度呢？田哥的目光在闪烁着。田哥正在这么想的时候，雷一鸣突然来到了他的房间。雷一鸣说：“哎，我探听到一个消息啊，关于李香秋的。他在温州发家，是靠走私钻石珠宝，足足有6年的时间，他和他的御用钻石商约翰林贩卖了大量的钻石。刘寿元副总经理知道了李香秋的背景，因此才拒绝与他合资。”雷鸣说，他的话证实了田哥心中的猜想。雷一鸣离开的时候，田哥的脑海里一片混乱，他不得不停止了思考，却仍感到自己在不停地往地下陷。雷一鸣为了复制银行贵重品保险库，不仅兼并了一家安全器材厂，还兼并了为保险库制作锁具的锁厂。只不过那家锁厂拿到的图纸并不全，而且只是部分零散的配件。雷一鸣不死心，费尽心机打听到其他的10家锁厂，甚至是外地的锁厂也一一兼并，终于聚齐了2把锁的图纸和零件。但仅此而已，雷一鸣请来的开锁高手根本弄不明白图纸上那些复杂的零件是一把锁还是2把锁，没有相应的总图纸，一切都是泡影。第二天，田青来到合金大门前，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面。并排4只盒子，里面装满了零件，而门上只有2个空洞。田哥问，